儿生孽畜，休想等我分得好。 孟元清醒了，他做了个噩梦，但其实他是被外面的动静吵醒的。楼下有汽车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的谈话声。他们从东边绕到了西边，又传来叮铃哐当搬东西的声音。孟元爬到窗户前，透着缝偷偷看了一眼。 锅碗瓢盆，这是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啊？ 孟元挨个扫着他们的面孔，忽然看到了那张死也不会忘的脸，就是那个人砍了萧望云。他恨极了，用力地掐着自己。 哼，狗日的，送上门了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 孟元气得浑身发抖，满脑子都是萧望云被砍时的样子。他咬牙切齿地爬到房间另一角，何峰和李长胜留了一些手榴弹在，他要炸死他们。可他不知道怎么用，瞎摆弄着，对着外头围在一起的日本兵就扔了过去。日本兵听到个东西掉下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手榴弹，惊叫着四散躲开。谁知他没炸，反而暴露了位置。几个日本兵立刻进入警备状态，拿起枪往这边赶。孟元拿手榴弹乱拉一通，日本兵刚爬到窗口，他就朝他扔了过去，这次炸了，还炸飞了这鬼子。孟元太高兴了，叫嚷着： 哼，去死吧小鬼子，我炸死你们。 是个女人，把她活抓下来。 怎么着，你去。 日本兵正说着，又一枚手榴弹扔了下来。他们躲在墙里头，埋着头不动。孟元有点气昏头，不一会儿把手榴弹全用光了。日本兵等他炸完才开始行动。孟元推着箱子将窗口堵上，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。房里有一瓶汽油，有一盒火柴，他把汽油洒在地上，洒在身上，爬上了房顶。吓到的日本兵要开枪，那小军官阻止了他。 哎，不要把他打死了，活着的好玩。 屋里烧了起来，日本兵过不去，绕到外面往上爬。孟元看着眼下的南京城，半城废墟，满目疮痍。自文献至今，他还未曾好好看过自己生活了19年的家园。好好的家就被糟蹋成这样了。孟元仰面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他不再是从前碧蓝的样子，他控制不住撇下了嘴，流下两行泪来。 老天爷，你看看我们，你看看呀。 左藤君，快爬快爬呀，怎么会这么慢，快点拉下来。 孟元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他擦掉眼泪，俯视着那一张张淫荡的笑容，只恨没有多余的手榴弹，只恨自己没有多炸死几个鬼子。声音从身后传来： 花姑娘。 孟元没有看他，他忽然癫狂地笑了起来，用细枪对着下面的日本兵唱道： 尔等孽畜，休想动我分得好。 他点了根火柴，燃了自己，看准那砍了萧望云的日本兵，冲着他就跳下去。 萧先生，我给你报仇了。 日本兵看着掉下来的火人，来不及躲闪，硬生生被他砸倒。他用力推开，可孟元死死缠住他，两人同时燃烧，在地上翻滚，大火很快将两人吞噬。李长胜听到爆炸声时拼命地跑，可他还是没有来得及。他眼睁睁看着孟元点燃自己跳了下去，烧得鬼子狂叫。他刚与那日本兵搏斗，肩上反中一刀， 忽然发了疯似的举起枪就朝他们开打，积水落在地上，瓶子碎开，橘黄色的液体进入黄沙厚土中。他怒目圆睁，边打边吼叫着朝日本兵冲过去。 去你娘的小鬼子，去死吧，死吧！ 何峰离得太远了，听到藏身地有枪战声，仓促赶回来，还未靠近就看到李长胜站在路对面的废墟上，疯了一样朝几个日本兵开枪。何峰赶紧举起枪去帮忙，敌人不多，很快便被消灭了，孟元没得救了。李长胜被手榴弹炸到半截小臂都没了，何峰脱下衣服紧扎着他的伤口。交战声很快引来了其他日本兵，何峰没法在李长胜伤成这样的情况下独自作战，背着他就往远处跑。李长胜趴在他背上无力地闷哼着， 哥，宰了他们，给我宰了他们。 一颗子弹从何峰的右腹直穿过去，再加上旧伤，半边身子都麻木了。何峰对完好的南京并不是太熟，可对这满是废墟的大街小巷倒是十分熟悉。为了提防目前这种情况，他事先勘察过附近各种地形，哪栋废楼适合埋伏，哪里适合藏身，就连哪个房子里有地窖都摸得一清二楚。他背着李长胜跳进一个地窖，还未站稳，五六个男女老少与他面面相觑。何峰转身就跑出去，他不能连累这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，背着个人太难跑了。李长胜完全没了意识，东倒西歪，何峰还得不时往上颠颠，防止他掉下去。今天天儿阴沉得厉害，虽然平时也没什么大晴天，城市总被黄沙飞烟隐隐笼着，可看着乌云多半是要下雨。左侧有车的声音，大概是惊动了大部队，